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福茂唱片的女生，叫做郭静。她一出道呢，就给她一个封号叫做纯爱女生，所以呢，你会发现她的歌曲都是走的小清新的路线，而专辑的封面呢，也是白色的纱裙以及绿色的草地的背景。我们的确需要一些这样清新的氛围。接下来我们听到张学友难得我觉得也算是一首清新的作品。 人海内，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内，美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深爱，谁可每夜给你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还像当初暗恋你， 沙巴拉，沙巴拉，沙巴拉。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还像当初淋雨， 还像当天， 还像当初淋雨， 还像昨日， 还像当初淋雨。 就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前两首歌一样，这些清新的作品当中洋溢着初恋和热恋当中的那些甜蜜感觉。接下来是新加坡的金曲歌后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想你真好，可以为你烦恼。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带你一起听王力宏。王力宏在出道的时候呢，就被人称为是优质偶像。尽管这么多年他在音乐创作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试图呢要确立自己其实是一个音乐人的地位，但是我们还是习惯的把他当作偶像，因为他的身上总有那么多正面的、积极的或者是阳光的东西。他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跟年轻人息息相关的、具有同理心的温暖的作品，就好像王力宏的嘻哈音乐，关于 hip hop 的这种风格，在美国其实是黑人的街头文化的产物。也许它的里面充满了一些怨怒、不满，甚至包括了一些情色、暴力或者是黑色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王力宏所创造的 Chin Out 那种中国式的嘻哈，却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快乐和欢愉。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看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你在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这个名字，我带你认

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这么美好的清淡的声音是来自于出生在小康之家的香港歌手王菀之，他的父母呢都是业余的歌唱家，一个是男高音，一个是女高音。他的父母呢也曾经参演过《蝴蝶夫人》等等的歌剧演出，而王菀之本人就拥有一双适合于弹钢琴又长又软的手和一把天使的嗓音。他通过很多的音乐作品证明了他的创作才华，而且被更多人所认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张学友唱过的《我真的受伤了》就是他的代表作品。 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黄昏短短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浪流浪，爱原来是片海洋，飘飘荡荡若望眼欲穿，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绝不放手。星星闪烁的光芒追寻你忘记多少光年，日夜交汇的刹那我们短得像一句誓言，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浪流浪，爱原来是片海洋，飘飘荡荡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像流星划过心头，像永恒摇曳的爱坠落，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这是来自于齐秦的歌。也许对于齐秦我们已经无需做太多的介绍了，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刚才我们听到的，无论是齐秦也好，还是李宗盛也好，都显得太沉重或者是太深沉了。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给你听一些青春的、有活力的，或者是让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热忱的生命力的作品。首先第一个组合，他们是号称亚洲女子第一天团，台湾的 SHE。 在就要转身前，忽然又想起你，相遇的那一天，仰着微笑的你，那个微笑还是很美丽，可惜那个人常常要让人哭泣。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谢谢你让我相过心，学会爱情并非执迷， 心。 这三个无忧无虑、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女生，转眼之间呢，也已经到了30岁。她们出道呢，也已经超过10年，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时光流逝的实在太匆匆，或者是太无情。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一个跟时间相处得非常好的女人，她就是徐若瑄。似乎你在她身上很难找到岁月的痕迹。最后这首歌《假扮的天使》，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な。え？信じられない、ひどいだよ。 那些最初的美好。